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

给了我的爱。也许是时候选择放手，学会孤独的滋味。偶尔想要抽烟，拥有爱人在身边，只怕太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 想退出要求 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只是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